纪念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对三大革命展览馆进行现场指导20周年报告会14号举行，由展览馆的干部和职工参加。会上报告人强调，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在主体86年1997年6月15号所做的现场教导，是展览馆全体干部和职工要一贯坚持的纲领性指针。他保证三大革命展览馆在社会主义强国建设中圆满完成自己的使命和任务。报告人指出，要竭诚拥护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遗训和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领导，在三大革命展览馆工作中带来新的转变，从而为社会主义强国建设做出积极贡献。